园二航楼三单元505室电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集千秋中医所长，汇万古养生之法，扬天地正气弘德，创健康长寿之理。自然孕育生命，生命源于自然，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从现在开始，从我们自身开始，遵从自然健康法则，未病先防，以病防变的真理，认真呵护自己。生命由天赋，健康需有礼，健康有礼，造福百姓人家，健康有礼，有礼的健康。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健康有礼》。 应该治心， 对，先治心后治身。 对，先治心后治身。 嗯， 你这心要好了吧，他病自然就没了。 对，病由心生。 病由心生。那这个话，你这么说吧，好多人他不理解咱们这个老百姓的话，说天知地知。 对， 人知。 哦， 说天知地知人知怎么知道的？是你想啥，你发啥信息，发啥意念。为什么说人呢不能想坏事？你像有的人说就老担心孩子可别得大病，可别得大病啊，可别得大病啊。你上车你说小偷啊，可别偷我这点钱呢、啊、你想来想去想来想去，一会儿忘了，忘五兜了，钱没了。 有句话叫怕啥来啥哈。 对、哎、你坐船也好、 嗯、 坐车也好，你可别想，可别翻了，可别翻了。这叫不好的信息，这叫境由心生。境由心生就是环境啊由心里产生，你产生这个心念是力量很大的。境由心生，相由心生， 真是哈。 病由心生， 嗯， 病也搁心里来的，环境也是搁心里来的， 万事由心 啊，万事由心来的、 嗯、 那个相貌也由心里来的。 嗯， 这老想干坏事的人， 嗯， 他长个凶险奸诈之相， 凶相毕露哈。 你老想做善事的人、 嗯、 慈眉善目， 真是哈。 你啥都不想的人、 嗯、 就傻呵呵的那个相。 对，有一个成语叫贼眉鼠眼哈。 贼眉鼠眼， 有的人他真是哈。嗯， 你就我说这个，你说能叫迷信吗？ 嗯， 这不是迷信呢， 这也是一种规律， 规律 一种现象， 一种法则。 嗯， 你想啥他就啥结果就出来了。你想做好事，人的善相善念就出来了，这个老想干坏事那奸诈之相就出来了。 也就是佛说的愿力和业力哈。 如果把它都归在迷信上、 嗯、 就不会有人再做好事了，因为他不相信有报应了。就是人人都干坏事的时候，完了都靠法律来制裁，那法律就没法治了，法不责众，没人干好事，全干坏事，因为人人不知道干好事有啥好处。所以这个不能用迷信来解释这个事儿，要如果用迷信解释，这个社会完了。 教化人呢，还得从心教化哈。 所以我就说呢，说谁摔倒了，大家不敢扶，这个都不应该报。我之前说过哈，你报了，人家都不敢扶去了，这个社会这个行为引向一边去了。 这个以论引导啊，也是一种信息传递啊。 不就是传递信息吗？告诉你别干好事儿，你干好事他该讹你了，那是个别现象。人人都不干好事，这社会还能好吗？ 什么事都琢磨啊，都研究，很多事啊都研究这么透彻哈。嗯， 就是这些道理， 嗯， 道理，道不明白，理不明白，就知道利，那就完了。不明白道，不明白理，光明白利，这个社会完了，你啥法也治不了。 人之初性本善， 你就是啊、 嗯， 你都不善，完了做善还在变成迷信了，作恶不是迷信，那不就完了吗？那不是道反天干吗？不是反了吗？你看那《弟子规》，那里头有一个小故事，动物都知道善的事儿， 那个小故事我看了我的心里都不得劲儿，你都想掉眼泪。 嗯， 说的有一个人呢、啊、就撒牛，就是常年撒牛撒牲。他有一次呢，他买回了一个老牛，一个母牛，还带个小牛崽回来，他就准备把这个老母牛撒掉。完了他就在那磨刀，他磨刀这个功夫吧，那个小牛就趴那块瞅他妈。他们懂啊，他们不是啥都不懂啊，他们有聪明有智慧，他啥都懂，他就知道他妈完了。那小牛啊就在那老淌眼泪，这个张六子呢都没在意。然后他把刀磨完了，他就放了，他就干别的去了。回来呢就发现这刀没了，怎么找也没有。他说这屋子也没有人来，这刀他怎么能就没呢？我就磨完了，我就放那，他怎么就没呢？哈，他就坐那想。哎，他就这功夫他就看到那小牛在流眼泪，他就过去了。他就觉得奇怪啊，小牛流什么眼泪啊？他就往前拽着小牛，怎么拽小牛不起来。后来他就使劲把小牛就拎起来了。一看那刀在他屁股底下坐着。 哎呦， 当时啊，就那个张六子那就是那心灵上那极大的震撼呢、啊、 就是 他发现动物有感情，直到要杀他妈，他把刀给藏起来了。就从那次开始，张六子再也不杀牛了。 那且不论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哈、啊、是真是假，我们要说的就是说他对人的这个教育意义哈、 啊、 这个启示。 是啊，那是牛，不是人。现在人都敢杀，把人家孩子偷出来卖了，净干这种事儿，这事儿都能干。你把人孩子偷，人这一家这一辈子怎么过呀？ 就是 你都不想，你说和禽兽有多大的区别呀？它那有什么区别？所以就是人呐、啊、不能坏良心，人人都要都坏良心，人人都自私自利。咱们讲治胃病一点用都没有。 对， 就说治胃病真的得从心开始，说从药开始，从方法开始，从理论开始，措施开始。没有意义。 有些事儿啊不能都靠法律啊，法律是一种无奈啊， 无奈 是被动的。 人人自私，人人都干坏事，法不责众没办法了。 就是呢， 人法官也干坏事， 对， 那不麻烦了吗？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法啊， 心中这个法就是善。你要不善就要出毛病。你要恶就出毛病吗？出了毛病我们再给你治，再给你治好了，那我们也作孽了。 对， 不是也造业了吗？所以这个吧它不是迷信，就是你一有这个想法，这个念就发出去了，意念就发出去了。咱就叫天知地知。啥叫人知？就是我们身体的细胞阴阳。阴就是体细胞，体细胞是父母之精，精子卵子那是小生命。是不是啊？那羊身上拿出一个细胞能克隆成羊，你说这个细胞它不是生命吗？那既然是生命，你自己身上的生命你想啥它不知道吗？ 对， 它能不知道吗？那个羊那也是细胞，也是小生命，因为它爱吃它爱排泄吗？那你想啥说它也不知道，它都不知道，那你这身体神经系统怎么传递啥呢？ 这一个念头啊能够产生就能够储存能够记忆。 为什么能把你吓死？那不信息进来了吗？不是你接收到信息以后你产生的反应吓死了吗？ 对呀、 你说这信息它怎么就不起作用呢？是吧，到这块它怎么又能变成迷信了呢？这都是物质。 而且这个作用啊无处不在，时时不在哈。 对，因为你身体在它就都在。 对， 所以它是信息，有啥信息你发啥意念他就接收到什么信息。你接收到的信息是要做善事做好事，这个阴和阳他就快乐。万物向善，万物有灵，全息论他就得到这个信息了。说那个猫一进来，老鼠在那木头箱子里头没看见猫进来，他就不会动弹了，有信息进来了，不是说把你抓住才不会动弹，这不是信息就起作用了吗？那你这么一想，还有一个大家普遍都认可的，人在外地就父母去世了有感应。 对， 心难受。 这个确实很多人说过这件事哈， 有感应。 尤其有一些这个双胞胎兄弟也有这种感觉， 有感觉哈。 这不是迷信， 有的时候吧，这个老人呢、去世他不咽这口气儿，他就等看儿女， 是我们常说的心灵感应哈。 心灵感应。这种感应啊它是一种信息。说就像那个手机似的，这个手机一摁了电话号 你在美国就知道了， 嗯， 就能听到了， 你看不见摸不到哈。 对呀、啊，这没有线啊、 嗯， 这就叫信息，信息是以波形式传出去的。那你想啥，就不以波就传出去吗？ 脑电波哈， 脑电波， 对， 这个波是光传给远在千里的孩子了吗？没传给自己的细胞吗？ 嗯， 传了。所以吧，你想做善事，这个细胞就快乐，快乐就往慈眉善目那上长，这个、细胞就变。 真是哈，像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有修行的哈，有道行的一些高僧啊，你看他那个面相哈，就能流露出来。 相由心生就这么生的， 嗯， 病由心生也是这么生的。你老怕自己得啥病，这个细胞就得到这种信息了， 嗯， 时间长了，他慢慢就做病了。你老想事儿， 嗯， 时间长了，心理失衡了，睡不着觉了。 这是我们现在说的正能量和负能量哈。 对，想做好事儿， 这就是正能量。 正能量， 嗯， 正能量。就快乐，就健康， 就积极， 就积极。人呢，长得相貌， 这个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啊、 对，为啥说啥也不想，一天吃饱了喝得了，啥也不想、 嗯， 那就是傻子。那傻子，你一看就长个傻样， 傻相。 哪有那傻子长个奸相呢？你找不着，没有。 嗯、真是哈， 这就是相由心生，病由心生，境由心转，相由心转。 所以我们每一个念头啊，无论是善念还是恶念。最终都回归自己的身体当中的啊。 对呀、啊，所以不是说你不能干坏事儿、 嗯， 都不能想坏事儿。 对， 每日思恶，虽未果，三年必有大祸降临。想了三年了，净想干坏事儿，结果没干，没干，大祸也来了。那这个大祸是什么呢？就是你一想，意念就出去了，脑电波就出去了，信息就出去了，天知地知，阴知阳知。身体就知道了， 嗯， 身体知道了，他们本来是向善的，结果一知道你要做坏事，他们就害怕，因为做坏事他们跟倒霉，把你枪毙了，他们不就没了吗？把你关监狱去受罪，是他们活受罪吗？ 你这颗心呢，就像这个元帅和将军一样，看你怎么引导啊。 对啊，所以慢慢的他就出病态了， 哦， 因为他不快乐吗？不快乐就不平衡吗？不平衡就生病了吗？为什么爱生气的人爱生病？爱生气，啥叫生气？你的思想，你的神经系统不平衡，他就爱做病吗？ 就是这个意念呢、啊，能够影响气机呀、 啊，是啊， 身体的这个气机啊运行。 你生气不也是传递信息了吗？ 就是啊， 不是也传递身上的吗？ 嗯， 阴也得到了，阳也得到了，三年，你生三年气，你试试。 就是 这个，他不能说是叫用迷信来解释，这也是法则， 也是一种科学，其实。 你叫科学也行，它最准确的应该叫法则， 法则 叫自然规律，它必然是这么走规律。爱生病就爱得病，这个心态好就快乐，这个心宽体胖， 对， 这都是法则事儿。 但是我们相信一点哈、啊 嗯， 有一句话叫“爱出爱返，福来福往”哈、啊，对别人好，自然会有好的回报；对别人呢不好，也会有同样的不好的一个反应哈、啊 嗯。就是过去吧，古人说的话，那都是有道理的。 嗯 你不能说古人说的话也都是迷信， 就是。 那古人说什么呢？吃亏是福。 对对对， 你看那为什么古人从来就不说占便宜是福？就这句话，我们今天又有多少人认可吃亏是福？又有多少人就以为占便宜是福？ 嗯， 现在的人，就商品社会、市场经济，都以占便宜为福了，都以为吃亏是坏事了。你看这不又整反了吗？说你占了便宜，你心里就快乐。 对呀、啊，你对人不好也会有不好的结果呀。 他怎么能快乐呢？如果要占了便宜能快乐，这就是病态了。病态了就非得病不可了。 嗯、 占了便宜心里难受，这心里是健康的，这是正常的。正常的他不得病啊。 对呀、啊， 你变态了肯定得病。 一样的道理啊。 哎，一样道理。 嗯、 有人说过去讲舍得舍得， 嗯， 舍了反而还得了，你就索取，越想得。结果呢还是都失去了。 嗯，所以有句话叫但做好事莫问前程哈、 哎。这个舍就是做善事。 嗯嗯嗯。 得是自然。 嗯。 你看做好事得什么？得快乐。你做了好事你舍出去能不快乐吗？ 对呀、啊。 他这叫舍得。 对。 但是你把它非得理解成舍了就能发大财，这又出偏了。 不能这么想哈、啊。 你这么想、 嗯、 你不但不发财，你可能还得出事儿的。 做好事不要就单纯的追求回报哈、 无为 无为 无不为， 嗯， 一切